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上我旁边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又到了全新的一周的周一了。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是7月23号。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出行的小贴士啊。先说一下天气啊，今天是小雨转大雨啊，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空气质量还不错啊，是凉。 东边应该是下雨了啊。 东边已经下过了 啊。在我们见。外大街14号的这个直播间里往外看也是刚刚下完雨啊， 对，这地上是湿漉漉的， 对，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有哪些瞬间会让你觉得对方的情商非常的高啊？相信大家肯定有很多话要说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也可以搜索这个一直播活力982和我们来一同说一下啊。什么时候你觉得对方的情商很高呢？ 就是接不上话的时候，对方能接上话。 哎，对对对，哎，这个我觉得对于主持人来说是一个真的， 对， 那个我会非常感谢对方的。 好了，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北京移动公司的两位优秀的员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青年头条号啊，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1.8万个岗位助毕业生就业。大学生这个毕业生们注意了，2018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明天正式开始，9月30号结束。 哎，那么在活动期间呢，将举办各类就业服务活动，一共有93场啊，提供其中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有73场，网上招聘有5场，预计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将达到1800多家，提供就业岗位1.8万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暑期服务月活动除了举办现场的招聘会外，还将开展网络和平面媒体的招聘、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活动等等。 另外根据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介绍啊，这次的暑期服务月活动呢，是对于一些特殊的群体，特别是针对2018年享受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的604名北京生源的高校毕业生啊，将提供一生一策的精准帮扶。那么各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呢，将对本区享受这个服务的毕业生啊进行跟踪调查，了解需求，建立台账啊，为毕业生提供这个就业推荐以及政策咨询等等这些指导哈，助力他们哈，有一份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 也期待大家在这个暑假的时候能够找到好工作吧。我们接下来还是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本周温度高、湿度大的蒸笼模式将持续，同时有很多的雷阵雨天气，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具体来说呢，周一到周三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是不均匀的啊，局地短时呢雨强是比较大的。明天有明显的降雨天气，最高气温只有28摄氏度，其余的时间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1到34度左右，加上这个空气湿度很大，天气是很闷热的，还要注意要防暑降温。 受近期强降水多发的影响，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和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提醒一下大家，到今天的上午9点，怀柔密云山区为黄色预警， 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平谷等山区为蓝色预警。当然还是提醒大家，虽然这个上一个周末刚刚度过啊，但是这个周末也就是本周的周末，大家周末出行仍然要避免前往上述山区，以免发生危险。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早高峰啊，是延后了。市交管部门发布了本周的交通预测啊，这个预测说最高峰啊将出现在上午9点左右，东部京哈高速以及京沪高速出京车流要明显的增加了。预测表示，这个暑期除了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等等这些标志景区之外呢，在京很多这个著名的高等学府也将迎来参观的高峰，比如说北大呀、清华啊，这些周边呢也会成为交通的热点。 这个周末的时候，我陪朋友去了一趟天安门，发现人太多了啊！ 而且我发现那个周末应该是还有一次还下了一点雨， 下了一点雨，对， 在天安门上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伞，也挺好看的。 是的，好了，除了这个外出啊，来到北京旅游的暑期的学生以外呢，那么暑假期间课外班、兴趣班的数量也显著增加。结合近年的情况，暑期像左安门、西直门、新兴桥区等等啊，就相对来说课外班和兴趣班相对集中的区域，将出现时段性的车流集中的情况，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提醒各位啊，7月到10月底每天的凌晨0点到5点，南三环主路将进行这个道路大修工程，请大家夜间出行的时候要提前选择路线啊，尽量去绕行这个正在大修的路段。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遇到一个情商高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大家可以通过FM98.AM927的频道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说到这个情商高这个事儿哈，不得不说一下，我遇到过情商很高的人啊，他是这样的，就是是我的一个老师。我的老师是一个非常知识渊博的人。话就说到了，我有一个同学哈，他边吃着那个西瓜籽儿，不是西瓜籽儿，是葵花籽。一边吃着葵花籽一边说，哎，曼宁啊，你说这个葵花籽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呀？就他那个时候已经读到博士了，他真的不知道葵花籽是怎么来的。然后我的老师当时就说，这可是我们班最高的机密，大家千万别往出说，博士不知道葵花籽是怎么来的。就真的是给他解了围。 是的啊，有的时候遇到很多这个哎呀非常尴尬的事情的时候，遇到一个情商极高的人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你会觉得哇，松了一口气。 没错啊，我们看到网友小葵说，高三早恋，离高考一个月，晚自习下课和男朋友一起回宿舍，结果呢被班主任给抓到了。当晚班主任就打电话给我妈，但是我妈对班主任说，不是早恋，他们两个只是一起长大的朋友，双方父母关系都很好而已，老师您放心。 哇，其实他就是早恋了，是吧？ 对啊，这妈妈是为自己女儿解了一个围。 哎呦，真棒啊，妈！ 我估计妈妈回去以后还得找女儿算账。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网友朋友啊，月山，他发来消息说，我有一个同学过年啊，去一个不太熟的亲戚家去拜年，亲戚啊就给了他一个红包，但是拜完年离开亲戚家的时候，他把红包落桌上了啊，出门以后才想起来，你说回去拿吧，这就不太好，说哎呀，我回来一下，我忘拿红包了。但是你说这放下了吧，这不等于丢钱了吗？是吧？最后啊。这个同学啊，月山他就走出了院门，朝屋里大喊，姥姥，我把红包放你桌上了，你不要给我了。是故意放给姥姥的。 故意放给姥姥的啊。还有遇到的那种情况，不知道曼宁遇到没遇到过，就是比如说你要请别人吃饭，结果你钱包没有带。 现在大家都流行 用微信支付。对，反正我遇到过这样的尴尬的事情。我遇到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讨厌一个人，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人说这个人的坏话，结果我不小心把短信发给了这个人。 太尴尬了。那对方有没有做出什么情商很高？ 而且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北京电台的一位优秀的主持人。 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我就怎么抹都抹不回来。 你就请人吃饭了吧，然后你就没带钱包。 对，我就反正特别尴尬，因为当也不是说人坏话吧，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 工作上的分歧。 对，工作上的分歧，然后这个没有到最后嘛，也没有和解啊，反正非常尴尬啊。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遇到。想把你留在这里。 想把你留在这里，把你留在身边，不管走了多远。这过程太快，还来不及去留底，没办法奢求，但我也感谢有你。或许在往后，生命再没有交集。风吹进窗户，天空也下着小雨，情绪被牵动，只增添了几分失意。再回头看看，不过一时之气，也有过后悔，选择性失忆。想把你留下，这想法也不切实际。像手里握着的沙，问你还记得吗？谁能陪你留下？我说过，或许是他。那是好是坏，到底如何评估？散落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环节。 嗯，我们看来第一个关爱什么呢？首先来关心一下综艺吧。这个《幻乐之城》的首播，哎，即成为大热了。大家看了没有啊？上周五晚，湖南卫视的首档音乐创演秀《幻乐之城》啊，就迎来首播了。 嗯， 由于天后王菲的加盟啊，这档节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因为这是神秘高冷著称的王菲的综艺首秀。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 节目播出期间啊，微博热搜榜中王菲老师我是您女儿的粉丝什么王菲幻乐之城等等啊，都成了热搜了。 还有这个第一期节目当中啊，黄晓明啊、任素汐啊、雷佳以及易烊千玺四位演唱嘉宾啊，先后都亮相了。每个演唱的人在表演过程中啊，不间断不重录，没有任何后期的剪辑。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性的啊，每一部幻乐之作啊都是一次现场的直播。即使有瑕疵啊，也没有再来的机会了。 哇，那这个综艺节目太棒了。 对，而且对于这些歌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可能在平常录歌的时候是不行再来， 对对对对， 不行再来。 嗯嗯，曼宁看了啊，上周五。 我没看。 我也没看啊我期待一下啊。 嗯， 就是每个周五晚上这个8点在湖南卫视播出啊。 嗯， 上周五的晚上已经开播了啊，这个应该是个挺好看的综艺节目。 嗯，而且啊，说实话我还真的挺好奇王菲上综艺 对是个什么样子。 对，因为平常我们看到很多他接受那个采访的时候都是很高冷，我不想说话我就不说。 对，关键是而且还不 NG， 然后不间断，然后还不剪辑，然后王菲的所有的这个个性全部都能暴露出来。 对，哇，还是很期待，想看一下天后的真面目。 好了，说完了综艺节目，我们再来说说一个非常热播的电视剧啊，鹿晗关晓彤主演的电视剧《甜蜜暴击》今晚就要开播。《甜蜜暴击》是一部热血励志的青春剧，由鹿晗饰演的元气少年明天在众人的帮助下克服一系列困难，最终成长为一名富有正义感的格斗高手的故事。 这个由关晓彤饰演的方宇啊，是方氏集团的长女，从小啊被当作继承人培养长大的，由于对格斗有非常大的热情啊，他不顾家人反对啊，报考了正则大学的体育学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格斗女王。那么两个人在相互切磋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情投意合，哎，就慢慢走到一起了。 给大家提个醒，这部电视剧是由鹿晗和关晓彤表演的啊， 这是真 CP 啊。 而且这部电视剧就是鹿晗和关晓彤的定情之作，两个人就是因为在这部电视剧里的拍摄过程当中摩擦出了感情。 想看一下怎么摩擦出来的啊？今晚8点10分呢，可以在湖南卫视来看《甜蜜暴击》。 嗯。好了，除了电影、综艺和电视剧以外呢，我们再来关心网络方面的事儿啊。 哎，最近啊，德国一起数学遗产官司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怎么回事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继承者有权继承过世亲属的社交账户。哎，这怎么回事呢？这起官司啊，由一名15岁的女孩在柏林地铁被列车撞倒过世引发。这过世的女孩的父母啊，有了密码，但是不能登录孩子的脸书账户，也就无从了解女孩是死于自杀呢，还是死于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最终啊，法院判决女孩的社交账户啊，可以继承给父母，这样就给了女孩父母的一种安慰吧。嗯， 哎，但是我特别的好奇，假设我们的 QQ 号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微信啊、邮箱啊，能不能被继承呢？ 都是属于社交账户吗？ 对啊。 嗯， 啊，我觉得应该可以继承啊，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你像一个微信公众号百万粉丝的， 是啊， 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继承吗？ 前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一个网红离婚案，你看了没有？ 看了。 网红离婚啊，就是男的应该是 一方拿走了这个淘宝店，一方拿走了公众号，这是他们这个离婚分割财产的这个最值钱的就是这两样， 是 吧？ 就 是 说我离婚，我房子也不要，车不要，我就要你那百万粉丝的公众号。 对，我就要公众号，或者我就要淘宝店就行了。 看来网络时代呢，其实也是可以虚拟化的继承遗产了。 还真的是。 好了，关爱青年计划的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健康方面的消息。大家如果吃这些零食的时候，会注意到包装上会标注了非油炸的食品。那么非油炸的食品会更健康吗？ 哎，来看一下最近扬州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做了一项测试哈。9.5克的油炸土豆条可以萃取出2克的油脂，而8克的非油炸薯片竟然也能萃取出2克的油脂。 因此啊，营养专家表示，所谓的油炸和非油炸只是加工方式的不同，与含油量并没有关系。换句话说，非油炸食品并不意味着没有油和脂肪，大家食用后，这个大量食用后依然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 那要不要赶紧吃个薯片压压惊呢？ 因此上面写的非油炸可能对身体来说也是不健康的。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啊，就零食之类的哈，尽量要少吃。你偶尔过个嘴瘾，我觉得还可以。 如果说是这个平时吃多的话，还是会引起什么不必要的一些增肥啊，这样的方式。 对， 还有就是多吃蔬菜，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像有的人他就真的不爱吃，不爱吃怎么办呢？硬吃呗。还能有什么办法？ 但是提醒大家，比如说那种压缩的蔬菜或者脱水的蔬菜， 对，那个没什么营养， 没有什么营养的啊。 漫长等待牵挂的容颜，在你回眸间重叠，我丢失的语言，再也无法说分别。不想错过你所有时间，却总有遗憾沉淀。一生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有哪些瞬间会让你觉得对方的情商高？ 我们看来有网友朋友啊，超神他说，有一次在小区楼下的商店买完东西打算结账，前面的老奶奶消费49.5块，他拿出了100块钱给收银姐姐。这个姐姐打开抽屉一看，随口问了一句：“阿姨，您有50吗？”那老奶奶啊笑得就合不拢嘴，就说：“哎呀，还50呢，我都60多啦。然后小姐姐很机智的说啊：“哎呀，看您这么一年轻一点都不像呀。”然后找完钱啊，就把钱交给了奶奶，奶奶就特别乐呵的走了。就给别人解了一个围。 没错啊，其实我遇到的那些情商低的人还是挺多的啊。你比如说，就是跟人说话的时候吧，大家都聊天聊得特开心，然后到他那里他特别冷，然后说：“哦，原来是这样，好吧。” 他也许是不是在想别的事儿？ 对，然后大家就很尴尬 啊。 对，这样的就情商极低。 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在我小时候可能是那个时候在处于叛逆期，就跟爸妈的同事啊同学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把那个耳机声音看特别大。然后有这个阿姨就会问我说：“曼宁啊，最近学习紧不紧张啊什么的。”我就听不到，会让这个阿姨感觉很尴尬。 对， 就在一次两次之后，我突然觉得这样不太好，然后我就把那耳机摘了，我就以便随时有人过来问我什么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还是别听比较好。 是的啊，我其实也遇到过一个这个和女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女朋友情商低的事儿。真是这样，就是有一次啊，开车在一条路上，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坑，车就陷进去了。然后呢，这车就开不出来了。问题是这个坑呢是在一个停车场里。因此呢，我女朋友就直接去停车场找收费管理员去理论这件事情了。然后收费管理员就很生气啊，对吧？因为我女朋友非常气势汹汹的去的。然后结果呢，管理员就不管这件事了，因此我们的车就陷在里面了。 就出不来了， 就一直出不来，所以情商就觉得特别低。后来呢又换我就过去跟停车管理员好声好气的说，我说您看你能不能借我一个千斤顶让我试一下。停车管理员就说这还差不多 啊、哦、 然后就顶起来了。顶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出来以后，我就跟女朋友说我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骂他了。所以啊，有的时候情商低和情商高要看时节的啊、 哦、有时机之分哈， 是这样的。 还有另外一个网友朋友从然，他说啊，之前带一位小姐姐来家里玩，这个五岁的表弟啊好喜欢小姐姐，于是啊拿出了看家本领，就是在这个小姐姐面前又是弹吉他又吹这个口琴。这五岁的表弟好厉害啊，会这么多种乐器。这个小姐姐啊就特别喜欢他，说你怎么这么厉害，有这么多才艺呀、那有没有什么是你更会而你不会的呀？然后他假装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不会离开你。哇，这个小表弟就快成精了。 是的啊，所以情商高是一件从小到大就会有的基本素质了啊。 这是天生的呀。 这有可能是天生的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时尚观察员环节吧。马上来连线的是我们的蜻蜓 APP 的时尚点评专家小强，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蜻蜓方面的声音内容。小强你好。 你好，今天 FM 还有正在收听北京青年广播的所有的听友，你们好。我今天在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一周当中最热门，尤其是值得关注的一些新的声音和新的专辑。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第三位。那么我相信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如果关注新闻的话，似乎能够感觉到呢，好像这个在全球的政坛上面的多事之秋是提前到来了。尽管这两天在上海啊，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或者等待这个台风的到来，可能确实在政坛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来关注，比如说这一次刚结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给俄罗斯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还有就是在我们包括中国和美国以及正在进行的这个贸易争端之时，日本又和欧盟签订了这样的一个贸易协议，到底对整个的全球经济又有哪些微妙的影响，还有就是包括美国与俄罗斯之间高层的对话，普京和这个特朗普的他们的一个会面呢，也引起了非常强的一个关注。那么这些看点呢，也是在这一周当中值得关注的这个焦点。那么今天 FM 呢，也是有邀请到了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带来他的独家点评，那就是胡言不乱语，就在今天 FM。这是第三位。那么第二位呢？和现在很多人的这种时尚的生活方式有关系。那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呢，在炎热的夏天里边，更喜欢在室内做一些这种活动或者是游览，比如说包括一些观展。那么本周的第二位的热点呢，就是在今天 FM 当中呢，有一个推荐给大家的这种新展览的方式。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呢，在展览当中呢，可能会拍照啊，或者是走马观花式的看展，可能缺失或者说流失掉了很多值得关注的一些经典的内容。那么在今天 FM 当中呢，王芳陪你看展览，就是为你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用声音来讲解观展指南的一个好节目和好声音了。可以在今天 FM 上进行搜索芳芳陪你看展览。那么第一位呢，就是和今天 FM 当中一个最热门的现在的活动有关系了。我们会邀请全国的主播，不管你是学播音主持的，或者是有各种才艺才能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天生计划培养计划。那么在我们平台当中呢，可以用你的声音来展览你的歌喉，或者是展览你的才艺。那么邀请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听友，还有来自全国的网友一同来参与到我们的培养计划。这就是这一周值得推荐的热点的信息和节目。 好的，感谢小强在上海发来的资讯报道，回头我们继续连线好吗？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吧，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时段。 这样吧，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 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 来收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磅玩命推出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啊。当然了，如果大家有 WiFi 的情况下，可以把微信打开，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视频直播呈现的青年说了。 嗯，我们今天呢，奇葩青年有话说是有什么样的内容给大家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炒米发来消息说，武汉的一所大学里有一位周教授啊，从结婚开始呢，周先生的工资啊就如数上交给老婆。 哦， 这女儿出生之后啊，从小和妈妈就结成了同盟来对付爸爸， 嗯， 监视爸爸和外人的所有活动啊，和妈妈一起搜查爸爸的私房钱， 嗯， 查看爸爸的电脑手机，并且形成了习惯。 哦， 后来啊，这个周教授想跟同事吃个饭啊，申请一点开支，被妻女从头到尾盘问。 嗯， 想办个游泳卡吧，女儿也要跟踪，说你跟谁一起游泳啊。 嗯， 这退休之后啊，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讨要，才拿回了自己的工资卡。一辈子第一次走进银行，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说明这位大学教授的情商不够高 啊。而且、啊、很多人说这个限制配偶的这个就是经济方面的支出啊、嗯、是涉嫌有家暴倾向的。 哦，是吗、嗯、啊，反正要我肯定他限制不住的啊。我会有好多张银行卡。 哦，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在也是一位教师，今天咱们这都是奇葩教师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退休的教师的故事。在四川的德阳，有一位退休教师叫张昌建啊，他选择了这个仗魔走天涯。什么意思啊？就是开着摩托车啊，换上四五个摩友、 嗯、 就是这一起开摩托车的朋友，备好旅途用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哎，这个退休的教师张昌建啊实际上已经71岁了，他已经购买了属于自己的第四辆摩托车了。他的骑行旅程呢，已经从北到黑龙江漠河的北极村、嗯、以及到新疆的这个喀纳斯湖畔，南边他骑过到海南的三亚。 嗯， 今年6月底他才从西藏骑行回来。现在他和他的摩友已经约好9月啊，要去浙江舟山的普陀山。 嗯、 也是骑着车去、 嗯、其实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也是这样的摩托车爱好者啊、 嗯、 经常是真的是说走就走，大家几个人在群里呼唤一声说，哎，今天晚上就出发吧，咱们去哪儿哪哪儿，然后这一脚油门就走了、嗯、 哇，还真厉害。 对，我有朋友甚至这个几个朋友非常开心，然后当然也有那种长期的去美国的签证，然后直接就飞到美国，然后在美国租上四五辆摩托车，直接就环游美国。 哇、 嗯、就是玩的就是刺激，玩的就是心跳。好了，我们再来说说奇葩网友君明给我们分享了几个当代生活中的新的焦虑。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些新的焦虑，可以和我们一块儿跟着这个网友君明的思路一起往前走一走啊。 嗯， 第一个这个新的焦虑是睡前最后要看手机，醒来第一眼也要看手机。 这肯定是啊。 这我也觉得是啊， 这睡觉之前得看一眼几点了，闹钟上没上好呀，什么之类的吧。 然后这个醒了以后，第一眼要看手机，要把闹钟关掉。 啊，对呀、啊，是这样的呀。而且这第二点啊，看啊，当发出一个朋友圈就开始每隔10秒刷一次，10分钟后有没有人点赞啊？如果没有人点赞，这个朋友圈就可以删了。 嗯。 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我没有，我往往就是隔两个小时以后再看这个我发的这条朋友圈有人点赞 了，然后就统一回复谢谢大家哦，不一一回复了。 还有第三项这个年轻人新的焦虑就是停水了可以楼下买，没有吃的可以叫外卖，没有 WiFi就无法想象 啊！你这么说还真的是，我那天回到家以后想看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叫做英国病人，是一个特别好看的电影，我就真的很想就在那个时候看，结果那个时候我们家宽带欠费了，就我是一个在生活方面是这个能力 离不开 WiFi 能力极其弱的人，我甚至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怎么交水费。 哦，是吗？ 情急之下，我一定要看这个电影，然后我就自己估到自己研究，最后呢，我在20分钟之内把我的宽带费给补上了。 哇塞！ 我就觉得这个没有 WiFi 真的是无法想象。 是这样的，对，因为没有 WiFi 的话，曼宁是没法叫外卖的，没有办法买水的，没有办法和外界联系的。 这个第四呢是一边吃炸鸡一边算卡路里，离健身卡到期越来越近，离体脂超标越来越近，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啊，这个反正我不是啊，我是吃什么都不会计算卡路里，我不知道女同志们是不是在吃一个东西的时候总要计算一下卡路里，甚至连饮料都不吃，不喝甜的，只喝自来水，不是只喝矿泉水。 不，我会喝那个咱们超市卖的那个零度可乐。 也是计算卡路里的其中的一个项目吧。 第五点是什么呢？永远下不了决心约心仪的对象出门，永远都在网上云洗猫，永远都在犹豫到底选哪个呀。你是天秤座吧朋友？ 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在网上交友是吗？然后呢这个虽然和别人这个聊得挺开心，但是别人约你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不出来。 不，而且他没有勇气主动约别人出来。这新时代的人有这样的毛病。 好像我也是啊。 对，而且很多人就是说现在我宁愿发微信我肯定不会打电话，宁愿等着，也许这个事儿我很着急但我就是不打电话。就很怕那种更可能是更近距离的那种接触吧。 明白了，它其实就是一种虚拟环境下的虚拟的设置。 对对对。 就是我们俩老死不相见，但是老死相微信。 所以这些当代生活中的焦虑你中了几个呢？欢迎大家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啊。怎么互动呢？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一直播上找到活力982房间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好了，我们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 有话 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下半部分。我们来说说网友欢喜酱发来消息说，最近日本麻将联盟日本麻将联盟宣布将组织首届日本职业麻将联赛，包括世嘉等7家公司参与，而且大家注意了，冠军将会拿到250万元人民币， 这么多钱啊。据说这个举办麻将职业联赛的目的呢是推进麻将职业体育化健全化，提高麻将的社会地位啊，消除麻将等于赌博的负面形象，并且期望麻将成为奥运会项目。目前啊，麻将在日本的受众群体是越来越低龄了，甚至还有儿童麻将培训班来训练小朋友集中度和忍耐力。 我特别想知道日本职业麻将联赛请外援吗？ 你的意思是 四川的呀？ 你得看他打哪一种麻将。 对啊， 长沙麻将还是四川麻将？ 对，你到了那里，你看我们这如数家珍啊，把我们所有的这个老大爷老大妈没事的啊，全部都运往日本来打日本职业麻将联赛， 绝对特厉害。 回头我给我妈发微信，我说妈你在哪儿呢？我妈说我在札幌呢， 打麻将呢。 干嘛呢？参加比赛呢。说日本的一个职业联赛请我当外援 啊。我这好歹也是训练有素20多年了，一直专注于这方面的训练 啊。上来就问啊，把规则定好，是血战呢、还是什么东北麻将啊日本麻将四川麻将啊要把规则讲好啊。冠军奖金还挺高，250万元人民币啊。好了，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几天啊，台风安比登陆了浙江一带，各地纷纷做出应对，一般人是躲台风都躲不及，然而在海盐县 钱塘江入海口，一个姓吴的小伙却撑着把破伞在海边观景，而且他说他专门跟单位请了假，从嘉兴市区坐车几十里来到海边看台风 啊，这是对台风有一种好奇是吧？以前听说过有很多这个调皮的请假理由哈，比如说因为穿的鞋和裤子不配所以请假啊，或者是因为家里的狗走丢了需要自己看家啊，还有因为过年了要帮忙回家杀猪啊之类的，这些啊又其实已经屡见不鲜了，现在有一个新理由，老板我要去看台风，请给我请三天的假。 大家听说过哪些奇葩的请假理由，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反正知道的奇葩请假理由其实挺多的啊。 比如说呢， 这个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实习生邱世杰同学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啊。昨天他给我请了个假，他说无锡，因为他去无锡去那个参加无锡电视台的一个实习了，他跟我说无锡到北京的动车晚点了，因此请个假。我说请多长时间，他说请三天。 因为晚点了所以请三天的假，你这班次取消了吧？ 对，我估计他是觉得好像打破了他剩下的后面的计划，因此他要请三天假。我说好吧，准假了。 这是一个好领导啊。 好了，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叫沙拉拉，鲨鱼的鲨。 你说啊啊啊，怎么那雨点连上你的头发？海阔大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么大，一朵人嘟嘟不下。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遇到情商低的人。或者说遇到情商高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觉得情商低的人真的是挺痛苦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你在跟他开玩笑，但是他会很生气啊，对，他会觉得你在比如说在跟他真的叫做开玩笑了，他就会很生气，这样的情商低的人还是有的啊。像我就会这个经常跟别人开玩笑，然后 别人就跟你生气了。 对，就比如说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这样的情况经常遇到、啊、 被蹬了吧。 对啊， 哎，还有我之前看到一个也是网上的一个段子吧、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平常的生活中会很常见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哎呀这个问领导说比如说女经理吧，什么什么姐姐您今年有30多了吧，然后这领导说没有，我都快50了啊，您有这么老了呀，真看不出来了呀。你说你是夸人呢还是什么意思呢，是吧？什么叫你有这么老了呀？ 没错啊，有一次我妈妈真的是我妈，她在这个去医院去病房去看一个老朋友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特别奇葩的事情。就是我和我妈一块儿去的，去病房看一个这个朋友。结果呢上了电梯以后呢看到一个特别胖的女孩子，然后我妈就当然就是特别关心的问这个年轻的女孩说几个月了。来给我一个表情。 当时 我妈就这样。在电梯里就我和我妈还有这个女孩，这女孩我和我妈都不认识啊、当时去一个病房楼里看一个病人，然后我妈就这样看着这个女孩多大了。 还好就是这个电梯里面没有其他的人了。 对，特别尴尬。 如果有其他的人的话、我觉得会更尴尬。但其实妈妈是好心的。 没错，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和我们进行了什么样的互动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遇到一个情商高或者情商低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网友仔仔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我弟弟有一天放学带了个同学回家玩，结果这个同学呢把家里的很多的玩具都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呢等着这个同学走了以后呢，我弟弟在家里收拾自己的玩具收拾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就问我弟弟说，你为什么不批评一下你这个同学把你的玩具都搞得乱七八糟的，结果我弟弟回答说，因为我以后再也不会邀请他来我家了，我干嘛要得罪他呢。 哇， 好聪明的一个弟弟， 只有7岁啊。 对，好聪明的一个弟弟。 嗯，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斯嘉丽，斯嘉丽他说哈，男朋友有一次下地铁啊，他看到面前有一个女孩提着很大的行李箱，我没有注意到，他示意我看了一下，回头问我感觉好重啊，我能过去帮他吗？我说可以啊，然后他就去了，然后他帮那个女孩提的时候，他回头指了指我说，我家老婆大人让我来的。哎呀，果然情商很高啊。 是的啊，还有很多情商高的男朋友对女朋友说的甜蜜的话也都非常的到位啊。你像比如说你觉得这个那就是今天是什么节日啊，然后男朋友就说今天是我爱你的节日。 哎呦， 还有比如说这个女朋友问啊，什么最重要啊，这个男生说你最重要啊，等等这样的话哈，反正就很甜蜜。 好吧，我之前还真的遇到，就是我妹妹跟我秀恩爱，她说她这个直男癌男朋友哈，突然变得情商高起来了。我说怎么回事呢？她说是这样的，有一次啊，就是这个男朋友要买那个手表，他那个手表是有很多个表带的。然后呢，他就这个男生就问我妹妹说，亲爱的，你觉得哪个表带好看啊？然后我妹妹就说了两个，说这两个好看。然后她说好的，我知道了。然后后来这个男生哈、 就把这两个全部买掉了。 没有，他就买了另外的两个，但是一个我妹妹挑的他都没有选。然后妹妹就生气了，就说你怎么回事啊，你问了我半天怎么就不买我喜欢的呢，你为什么就是偏偏要避开我喜欢的那两个。然后这男生说，我看了一下，他们说这个更适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男孩子，这个更适合我，可是我又不是那样的男孩子，我好生气啊，于是我就买了别的。 哦， 哎，你说是不是这一下子就不生气了？ 对对对对，情商挺高的啊。 哎呀，求生欲也是很强了。 但是如果是我还会生气。 为什么？ 那关我啥事儿？我就喜欢这俩。 你真是一个傲娇的小公主。 好吧，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情商高和情商低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到关爱青年计划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吧。 好， 来说说奇葩网友凤梨酥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前两天啊，西安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大家注意啊，地表温度突破了60度，城区最高气温40度以上。 哇，城区最高气温40度以上，那其实是不是应该放假了呀？ 为了消暑啊，很多人专门去像一些这个地铁站里面啊，或者说去一些商店或者小超市里啊，去躲避这个酷暑啊。对于这种行为，很多市民表示，只要不影响通行，天气热，大家到这个商场里或者超市里躲一躲，未尝不可。曼宁觉得呢？ 我也同意吧。我周末的时候其实去了趟宜家。我在宜家里面发现，就是那个摆的那个沙发上面有好多人呢，坐在那睡觉。 对啊，都在这个避暑啊。其实我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天气热的时候，我会选择去一个商店或者一个超市，去等快车或者专车。 是啊， 大马路上等太热。 对，而且你真的有可能中暑的。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未尝不可，但是一定要不影响大家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啊。你不能说到了人家超市里啊，把人家超市收银台给围上了，让其他人违法交钱买东西。这确实是一件特别不开心的事儿、 没错。 好了，我们接下来关注的就是，大家听说过医生跨界当演员吗？ 怎么回事呢？这个郑州一家医院的外科主任哈，殷德涛就是一个跨界的演员大夫。他平时啊，不仅要坐诊带学生发论文，因为颜值高形象好啊，还拍了几部电视剧。有人形容他是医疗圈中演戏演得最好，演艺圈中看病看得最棒的人啊。殷德涛自己说啊，他是很热爱医生这个职业啊，从周末等等晚上的这些业余时间来抽空演戏的，只有踏实工作才能够获得幸福啊。 我觉得他演这个医生绝对是很像的，因为他是来自于生活当中嘛。 肯定是的， 对吧？ 而且我倒还知道另外一个岳深山，你知道吗？岳深山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法律界这。法律界里面演戏演得最好的，然后在这个， 然后还可以当律师。 对对对，他确实可能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吧。 那 也是因为颜值高，这个专业好，是不是？ 那我觉得经纪人骗不了他，甲方乙方也骗不了他。 那倒是、 签合同的时候他必须得到。 没错。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上半时段的环节吧，那么就是 靠谱青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今天的靠谱青年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就是二十多年前，大家要知道二十多年前是没有空调的啊，我们是怎么样过夏天的呢？ 蒲扇啊。 哎，对对啊，除了蒲扇还有很多方式啊，今天就跟大家来普及一下二十年前的夏天我们是怎么度过的。 来看一下第一个吃喝篇啊，夏天呢西瓜都透着一股热气儿哈，以前家里没有冰箱，就接一盆凉凉的水，而且有的时候那个是井水哈，井水特别凉，就把这个西瓜啊放这个凉水里面泡半个钟头，或者直接把西瓜放到，你看放到这个水井里面来冰镇，这就是天然的冰箱，午觉醒来之后来上一块哈，特别的爽。 还有就是吃冰棍儿啊，吃冰棍儿也是一个非常老北京人会经常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商贩啊走街串巷的去卖冰棍儿啊，几毛钱一根儿，然后大家这个小朋友们蜂拥而至啊，然后就会去抢这个冰棍儿。 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冰棍儿会拿一个塑料泡沫的那个箱子放在里面，然后要盖上一个像棉被一样的东西。 是的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这个后来慢慢的就会有这个，我不知道曼宁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冰棍儿叫四个圈儿。 啊，记得，当然记得了。 后来呢就有很多山寨的出来了，叫五个圈或者六个圈， 一圈倒挺多的。 后来我就买六个圈的，后来发现是山寨的、 哦、 真正好吃的还是四个圈的冰棍啊。 我们看到第二个叫乘凉片儿，那个时候啊，长辈手里的蒲扇就是最好的驱蚊水了。 嗯， 而且如果被蚊子咬了，还有风油精，就是那个绿绿的小瓶，只要闻一下啊，就是马上就精神了。 嗯， 有的时候搬着凳子在大门口写作业，天热了就去大街上打地铺、一家老小啊都坐在这个席子上，特别的凉快啊。 曼宁有没有打过地铺？ 我没有 出来打地铺。 我没有， 我和我的父亲和母亲真的出来打过地铺 啊。这是因为太热了吗？ 对，太热了。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小县城的有个商场，商场旁边呢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风口，就在那个地方乘凉会特别凉快 啊、 后来我们晚上就在那里睡觉，铺个凉席。 哇，那真的不会有路来路过的这个车什么的吗？ 没有啊，就很晚了，十二点以后了。 哦， 就大部分有很多的居民都会到那里去乘凉，然后打地铺。 哇， 然后就 铺一个，这样的经历还蛮有意思的。 对，就铺一个凉席。 嗯， 你在这个家里面有没有打过地铺？ 在家里面 也没有啊，我在家里也打。就我们那时候夏天的时候，就那沙发基本上就不坐了，就在客厅放一个凉席，然后大家就躺在那里看电视。 我们看这个第三篇哈，玩乐篇。那个时候学生们放学之后啊，经常会去河里游泳摸鱼，天气越热越在外边就撒了花的玩啊。小的时候啊，下午的时候还会在阴凉的地儿去跳皮筋啊、什么打沙包啊之类的、装一口袋玻璃球啊，大家蹲在地上一起玩、这个天气再热哈、只要你有小朋友跟你一起玩、就也还好了、没有感觉很明显的。 没错啊，曼宁肯定玩过那个玻璃球吧。 我玩过。 反正我那个时候除了玩玻璃球，就是下河游泳、还有抓虾抓鱼。 抓虾？ 这 是怎么抓？ 但是我告诉你，现在让我下，我打死我都不下。 为什么呀？ 太脏了。我真想小的时候怎么能下到那，我跟你那就不叫游泳池，那也不叫什么河或者湖，那 泥塘子是吧？ 对，那就是泥塘子啊、真的，我现在想想真是怎么，那时候小的时候真是啊什么都能干啊。 其实我觉得那个脏还行，因为它是大自然里面的那种脏、就是有点泥、有点土什么的。其实 是的，是一种开心呢、 对， 所以有的时候夏天也是伴随着孩子们美好的小的时候的童年。大家在二十年前的时候怎么度过夏天的呢？也希望在这个闷热的夏天回忆一下二十年前的美好的情景，兴许大家就能多多少少的凉快一点了。 那倒也是啊。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青年说的所有的内容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 人民日报、 澎湃新闻、 新京报、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 中国新闻社、 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是由本台记者张悦、 实习记者关悦为您编辑的。 以上就是我们青年说的上半时段的所有的内容了。接下来呢，曼宁会稍事休息，由我继续主持我们下半时段青年会客厅的节目。当然我们邀请的是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两位优秀的员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 没错， 接下来给大家送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大张伟唱的《我在诗里看到了你》。 好， 我愿化作一滴泪，

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这个旋钮调到 FM98.AM927 来收听我们非常轻松的这档青年说的下半时段青年会客厅。当然了，如果大家这个有 WiFi 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个手机拿出来啊，做三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打开微信，第二个步骤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第三个步骤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了。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依然是我们由团市委联合主办的，邀请的是我们优秀的共青团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们聊的都是企业方面的一些优秀的团员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的两位优秀的员工，他们分别是迟瑶和屈世宁。我们先让镜头给他们一下啊，让两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分别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好吗？ 大家好，我是迟瑶，来自中国移动北京公司成一分公司。我从事的是个人市场的经营分析和策略的制定。然后直白的说呢，就是第一个是看数据，来分析这些趋势啊、走向啊，然后再根据我们分析出来的这些结论呢，给客户提供更优质和更符合客户需求的服务。 世宁呢？ 大家好，我是曲世宁。我现在呢，在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呢，是负责团委这块的工作 啊。 然后呢，主要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公司的党委啊和这个青年人之间，怎么能搭建起这个桥梁？然后一方面呢，能够这个团结带领这个广大的青年员工，怎么样去服务公司的这个生产经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如何能够为这个我们的团员青年在公司里更好的成长成才，提供一些这个平台和这个机会。 刚才跟世宁聊天的时候，世宁说移动公司总共这个北京的公司有7000多人啊， 是的， 把我吓一跳啊，这赶上我们电视台了啊。其实先让这个世宁来介绍一下吧，就是你一开始是怎么样说来到了移动公司啊，北京公司啊，来做这个行当的，一开始大学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 原来我学的是邮电经营。 邮电经营啊，您不去邮电所，您来了移动公司啊。 对，因为当时呢，在这个毕业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些想法哈，说未来一定会做什么。因为小的时候的梦想其实是当老师。后来发现呢，就是随着这个成长哈，一步一步好像离这个梦想就远了一些。然后呢，当时呢毕业之后呢，实际上是从这个移动公司的这个基层的岗位开始做起的。我最早是在营业厅里面做一些客户服务的工作。然后后来呢，就是 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取号然后去交费的时候，您会和我们碰到，是吧？ 对、是这样的。 哇，早几年就好了。一开始是在一线，然后呢？ 对，然后后来就是也赶上公司大发展的这个机会哈，然后就是这个在通过一线吧，然后又开始做一些基层的这个管理者，比如像营业厅管理啊，像这个片区管理啊等等。后来呢，就是我们成立了分公司以后呢，然后又到这个朝阳分公司，然后去做一些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些管理。后来呢，就是又赶上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呢，又有一个转行，然后到了人力部做培训开发这一块。然后现在是到了公司团委这边。 其实我觉得团委啊，尤其是你现在是团委书记，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们的那个团委书记啊，总是带领我们去各种的团的活动啊，包括去参观啊，去这个团建啊，甚至包括去相亲呐、甚至包括这个去做一些公益活动啊。 是， 其实你在这个团委这 这个工作当中也会带领这7000多位团员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吧。 嗯，是的。嗯，其实就是我们做团的工作自身的感受哈，是觉得自己就是越来越年轻。 嗯， 原来我们那个公司有一位领导见到我之后，因为是刚调到公司的，然后跟我面对面沟通的时候，然后打开手机看我通讯录里原来的照片，然后就说，哎呀，说这个小曲啊，说你的这个照片没有本人好看。后来然后我说可能是因为做了青年工作，所以越来越年轻，感觉心态是特别有活力的。 是的。池瑶，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北京移动？ 我是12年。对，从学校毕业然后就进了北京移动。 那为什么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通信工程。 通信哦，那我觉得还对口啊。还是对口的啊。这个一开始为什么说要来北京移动呢？ 其实12年毕业，大家也都知道，当时 就找不着工作，所以必须得来。 没有没有，当时是其实是一个选择吧，当时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期，然后，也可以去做，就是我是技术领域的嘛，就是当时是。其实是为了突破自己。 嗯， 我现在回忆起当时的心态，可能自己一直从事着，就是当时学的是理工科的专业， 嗯， 然后觉得自己对人这方面的和这种市场方面的事情特别好奇， 嗯， 所以就在工作的选择上面，就是当时投简历啊，会倾向于这个方面的，然后也是一系列的阴差阳错、机缘巧合、缘分吧。我就来到了 一开始到了北京移动以后。你会和觉得想象中的一样吗？ 非常不一样。 一开始是做什么呀？ 我进来就是做就是数据经营分析方面的工作。一开始就是会有很多的想象，虽然在学校里面也了解了一些实习啊，有一些职场里面的一些特别小的经验，但是进了公司之后，因为从事的还是相对于比较基础，然后当时觉得很枯燥的工作，然后其实是很迷茫的，当时是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像在学校里的时候，你拿到一本课本，你拿到一个教材，你会知道你从头到尾要学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现在看到的是这里边的哪一部分，但是到工作的时候，可能开始公司会循序渐进的交接给一部分相对来说入手容易的工作，这个时候又对整体的这个行业和具体从事的这个，就是我是在这里边的其中哪一部分，并没有很清晰的认识，所以很迷茫，所以是差别是还是挺大的。 哎，其实这个数据分析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工作吧，你能不能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小例子，就怎么样数据分析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会每，其实我们的那个系统里面，我们公司内部的系统会有一些经营方面的这些统计的报表，它跟财务报表会稍微有些区别，它可能是显示我比如说跟大家息息相关的，跟流量啊，跟这个区域热点呀，还有大家会喜欢什么样的业务啊， 是不是比如说啊，在国贸这个商圈里啊，大部分的人用流量去比如说登录的是这个网站或者那个网站， 就是不会看到说每个人具体到那么细，但是会看到比如说大家会更，我因为我是服务的是朝阳这个区域的客户，他大概有， 哎呀老乡了， 没错， 哎呀， 就是他的量级会非常大，可能是百万这个量级的， 你统计一下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区域这个网络大部分大家都在上什么网。 所以看可以看看大家是更喜欢打电话呀，还是更喜欢浏览网页啊， 对， 还是就是有什么样的喜好，还是更喜欢是比如听歌，还是听广播， 所以更加精准的去分析这些用户，然后从而去做更多需求化的一些事项或者事物，是这样吗？ 对，为了把我们，因为大家可能对移动的产品没有不会那么及时和过多关注这块有什么新的业务，我们是根据客户实时的这样，也不算实时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最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整个这个因为其他的行业在发展带起来的这种通信的这样的需要，来把我们最新最好的业务推荐给各个客户。 世宁其实在参加工作到现在经历的岗位应该是很多啊， 很多。 在你印象当中，你觉得比较深刻的一些工作当中的突 突发的事儿有没有啊？ 太多了。我觉得可能在我的这个工作经历当中，确实我昨天晚上一边睡觉还一边在数，我大概到现在为止大类的工作经历了八大类的工作，所以说应该是说这个感觉还是自己的那个青春还是这个蛮丰富的。刚才呢这个张悦老师问到哈，说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印象特别深刻还是在自己刚刚工作时间不长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在窗口单位服务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可能经常会碰到很多突发事件，比如说每天你早晨上班的时候，你可能很难想象说今天你这个会碰到什么样的这种不太好处理的一些这个客户的这种业务呀或者是投诉所以呢就是原来那个时候刚上班两三年的时候啊，就经常会就是因为后来做了一些营业厅的管理的工作，所以就会处理一些就是客户的一些这个投诉然后那个时候就记得有一个客户是我们就是在跟他沟通业务的时候，然后把这个水就泼到我身上了，泼了一身水。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印象，为什么说现在印象特别深刻呢，因为确实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80后啊，都是那个也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其实是在这个父母从小这个呵护之下长大的，可能平时没受过这种委屈哈然后呢当时呢因为刚工作时间不长，然后经历这样的事情，确实我觉得也对自己是一种就是挺大的一个挑战然后一方面呢我们要现场还要把客户的这个事情要处理妥当，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碰到这个同事的时候呢，然后同事都来过来安慰你哈，然后我就说没事儿没事儿，但其实呢转过身来跑到这个洗手间哈，就自己抹眼泪，你怎么可能没有事情啊，确实还是觉得挺委屈的但是每一次呢反正 我看到现在是这个世宁说这事儿还有点红眼圈呢 是因为印象确实特别深刻然后但是每一次其实我们碰到这样的这种客户的投诉其实挺多的，然后我 相信有的时候有苦都说不出来， 对，我相信可能我们这个在这个广大的这个服务行业去窗口单位去服务的这个青年人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是非常常见和普遍的但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次在这个事情就是遇到这种事情之后，我们觉得更多的是说我们要有一些这个反思我们就想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从站在理解这个客户的角度来想可能客户他是带着一些他工作当中或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开心啊一些这个就是不愉快的这个情绪来到我们的这个窗口单位，所以呢就是可能就很容易就会转化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觉得呢就是如果能够说客户能够把这个情绪哈到我们这儿来发泄发泄，他能情绪好了能高高兴兴的走了，那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也值得然后呢另外呢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反思，就是说客户有不满意的地方，肯定还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业务的流程是不是可以再改进然后我们对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理解是不是特别准确，然后我们对这个客户能不能做得更好，是不是真的把我们能做都做到了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这个事情之后每次也都会有一些这种反思，其实我觉得是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反思的过程当中，其实让我觉得我的收获和成长是特别大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服务行业啊，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服务员在处理不同的顾客的时候吧，处理方式方法也不同， 是的， 你有这方面的技巧吗比如说可能我跟迟瑶说话我就来气我跟世宁说话可能我就不来气有这种可能 是这样的就是就比如说这个客户可能他可能会去怎么说，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交往其实他有很多这种体态上的一些语言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说其实我们就是最大的这个我们最担心的这种升级的一些投诉是说并不是担心说因为公司的业务流程然后呢比如说导致的这种升级我们恰恰特别担心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窗口服务人员自己没按耐住然后呢 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个非常生气的举动然后 对可能有一些让客户感觉到就是就在好像在拱火 对 所以我们特别怕处理这样的一些这种客户投诉，但是呢反正也确实是会有，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哈就是特别是窗口服务单位很多同事这个正属于这个算是青春年少时期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处理不当的情况，然后呢所以呢我们这个在处理的时候也会根据不同的客户他的这个 性格特点，然后他的这个说话的方式，我们去把握，就是说他可能会接受什么样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嗯， 然后有的客户可能会喜欢你很理性的去跟他沟通，有的客户可能会希望哎你是很感性的去沟通，而有的客户呢可能他有他自己不同的这种偏好。 嗯， 然后我们可能要在这个跟客户沟通的这个短时间内，可能两三分钟以内，你就要把握到这些点。然后呢，这个去这个想去跟这个客户以一种更适当的他更能接受的方式来去沟通。 嗯， 一般我觉得只要通过这个真心实意的这个去跟客户沟通，去诚心的跟客户沟通，让客户感受到，哎，我们确实是在为他着想，在为他解决问题。嗯，我觉得还没有碰到说什么客户完全不能理解 的，就是不讲理的那种。 对， 啊， 对对对。 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叫蹲点日记。就走基层，然后就去了移动公司啊，一个前台，然后呢体验了一番。就我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就是不厌其烦的要重复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我们的老爷爷老奶奶， 是 他有的时候他你跟他说完吧，就是说清楚了也不一定他能听清楚， 是 所以你要重复好几遍， 是 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对于前台服务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是的。 池瑶是做的后台，应该算是。 对， 在后台又有哪些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呢？ 后台，我觉得从我入职， 池瑶那个时候，后台我得想想。 后台的故事跟前台还有不一样的差别。因为我们不是直接面向客户的，我们是通过自己对产品和对客户需求的这样的把握，来比较间接的给到各个一线，给他们一个方向，说你面向的客户的时候你去推荐什么，这样的时候客户可能他更需要更容易接受。所以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刚入职的时候，就好多数据就像您说的特别的庞杂。从这里面能看到什么，我们其实当时是一头雾水的。其实我现在想想其实是缺乏对产品和市场一个趋势和客户趋势的一个把握。然后随着这样一个经验的加深和对这个方面的领域的不断的一种钻研吧，最后就是能做到的是能在数据中去看到原因，去还原市场。这样的话才能把我们这些，其实数据本身没有意义，是数据背后的东西才是更有意义的。然后把这种东西转化成真正的能够对客户有直接价值的。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在发展，在我们专业领域也叫发展物联网，发展连接。那在对大家来说最熟悉的就是现在的共享单车。现在大街小巷这种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享单车的资源，会给大家的交通啊出行啊提供了很便利的一个服务。但是它在前两年的发展的时候，我们部门也是有幸参与到了其中，然后当时是跟那个摩拜进行合作。然后当时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难点和困难点就在于如何结合摩拜那边他们的需求和整个网，因为他这个整个共享单车他对网络的实时性的要求和对这种非常多的这样的数据的一个同步的这样一个就是工作会有比较高的要求，然后如何满足客户的这些需求，提供我们的那些物联网的模组的服务。当时在洽谈的初期，其实我们花了非常大的工作，而且它的订单量又非常大。现在可以看到，应该在那一年就投入了大几百万的这样的数量来投入市场。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艰难的完成了这一个项目。 其实我觉得遇到一个新兴的事物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困难摆在你面前，而且你也不知道前面的方向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没错。 那你现在这摩拜应该和这个移动应该是非常好了吧，做的 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并且我们还在逐步的引入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同样行业的吧。然后也在相关的就是设备的这种行业上都不断的扩展。像物联网怎么说，像摩拜单车它是一个我们跟公司的合作，是跟客户是间接的。同时我们也有这种对直接客户的这样服务。以前我们是在可能更多的是通过 电话呀、流量啊，更多的跟客户的手机产生联系。 嗯， 现在我们也在拓展大家带的可穿戴设备， 可穿戴设备。 对对对，比如说儿童手表， 儿童手表， 然后还有车载的那种后视镜，就是它都，因为它只要有屏幕呢，就会可以有一些内容上面的承载，在这些方面跟大家的，因为现在孩子啊、宝宝啊，大家对出行的安全，孩子上学有没有及时到，是不是按时放学回到了家，这个还是很关心的，所以这个通过这种终端设备的这样一个发展，我们也提供了跟这种实时定位的这种需求，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们再问问世宁吧。世宁的这个工作一开始是在前台啊，后面慢慢的转向了幕后。 是。 除了在这个一线以外，还有其他的工作令你深刻的岗位吗？ 说说我们公司的其他一些岗位吧，虽然可能不是我直接去经历的，但是呢可能随着在公司里面，因为后来又做了一些团委的工作，所以可能会了解到公司方方面面的一些青年人的一些工作。其实我们公司里面在网络运维方面其实是有一批特别的这个优秀的，然后特别辛苦付出的这些幕后的小伙伴们，他们是更加幕后。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我们在首都北京，那实际上就是北京呢，我们经常会接待很多的这种高规格的，比如说外事活动，或者是包括我们全国的一些重要的会议，比如像刚刚过去2017年，实际上我们就有很多这种高规格的这些会议，特别是我们这个党的十九大在北京召开，包括今年前一段时间团中央这个十八大在北京召开，所以实际上就是作为我们北京公司来说，我们在这个全集团当中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地位，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一些国家的重大通信保障方面，其实任务是非常重的，就是我们除了要完成日常的一些生产经营的工作之外，那么我们还要在这些通信服务的保障方面，然后要做大量的工作。我看到过我们网络口的一些这个数据的统计，说2017年实际上是应该是说北京公司有史以来通信保障任务最重的一年，然后呢这个也确实是这个投入了很多的这个人员啊、精力啊等等，然后我们可能全公司我们自己的统计还不太完全统计，可能在这个十九大的一些通信保障这个期间，实际上我们投入的人员数量就能达到几千人次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确实是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大家可能平时在前端在用手机的时候可能感受不到，实际上为什么我说他们是幕后英雄，就是他们在幕后实际上是7x24小时不间断的，然后要去对这个北京的这个比如说像网络运行情况，然后特别像从网络上也会提到一些数据，看到这个我们在哪些地方的是它是有这种使用的高发或者流量的高发，然后呢他要去做一些后端的这个后台上整体的网络布局、网络的优化，然后要这个保障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网络的运行。另外呢就在我们一些重大的会议或者活动期间，那它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新闻传送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需求。所以说呢在这些方面呢我们也是会提供很多的这种在这个新闻传送方面的一些更专业的这种网络运营的服务。所以说应该是说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尖兵哈，这个在网络战线上的青年人确实非常的这个辛苦，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帮他们做个宣传。 没错啊，其实刚才那个我和曼宁我们在上半时段聊天的时候还说呢，可以没有水，可以没有饭，但是不能没有 WiFi。 对吧，没有了 WiFi 人生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默默无闻的网络保障还是非常重要。 你尤其是其实有一些大型的晚会的时候，我们参与的时候幕后有很多的事情，大家可能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上的这个网友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其实有的时候通信保障非常重要。 对， 包括你假设咱们人民大会堂那么多人去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出门以后这个一下子激发的这个需求量啊，你必须给他把那个网络保证了。 对， 对，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直播间，可能大家看这个视频觉得特别流畅，其实也是我们北京电台后面的网络技术人员默默的在把这通道打开， 对， 这个拓宽一下通道啊，什么专网啊、专线，我也不懂啊，反正具体的应该是你们比较懂啊。除了在网络方面呢？后面是不是到了团里面以后还会做更多的团口的一些事情呢？ 是，就是 因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啊，其实和团口打交道打得特别的多。 嗯， 真的就是我觉得各行各业的团委，其实他们在做很多团口的事情的时候，侧重点不同。 嗯， 你像有一些像通州的这个正在建设的一些这个工地上的这个团委，他们可能就是每天其实是在号召大家，告诉大家这件工作这件工程的意义在哪里， 嗯， 然后希望大家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 嗯， 啊，你像一些这个社区的团委，大部分组织的都是青年会啊，把大家组织起来，然后参加各种这个团建活动啊。 嗯， 像咱们移动的团委，大部分应该会做哪些方面的事儿？ 嗯，因为像刚才张悦老师说的哈，就是现在大家已经人人离不开手机了哈。 是的， 原来可能我们这个出门还说要带手机，然后钥匙和这个钱包。 嗯， 可能现在基本上钱包已经不作为必需品了。 嗯， 那未来可能据说这个智能安防啊，然后这个，嗯，这个以后可以电子扫码开锁之后， 对， 连钥匙都不需要带。 智慧城市嘛， 你只要带一个手机就可以了。 是的， 对，所以说确实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公司的这个业务运营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嗯， 而且涉及到为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不同需求的这种客户提供服务。 嗯， 所以呢可能我们呢应该是说在方方面面吧，其实这个青年人的工作其实都是有所涉及的。 嗯， 比如像刚才张悦老师提到的，像我们北京现在一些重点的工程， 嗯， 比如像我们内部哈，比如像通州副中心的建设， 嗯， 那里面其实也包括我们的这个移动的这个青年小伙伴们， 嗯， 然后他们如何来去这个服务好我们的这个城市副中心建设。 嗯， 然后包括我们的像大兴的新机场， 嗯， 然后包括像延庆我们的这个世博园等等。 这样，世宁，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和世宁一起聊啊。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上网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 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北京移动的两位优秀的员工，一位是屈世宁，一位是迟瑶。两个人呢，这个分工各有不同啊。世宁原来是在一线，也就是前台啊，迟瑶呢原来就在后线啊，也就是后台啊。这个分工不同，但是都是在移动公司，其实是做着不同的岗位的不同的贡献吧啊。但是两位其实已经参加工作，已经像世宁应该参加早了啊，应该是在 就暴露年龄了 啊，这就暴露年龄了。反正这个大家都参加工作时间挺长的了啊，你看情商高就是不一样啊，就给他周回来啊。然后呢，这个肯定有很多在工作中总结的经验。因为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受众人群大部分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啊，可见就是有很多的想要听的一些经验啊，想要让你们二位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迟瑶应该更有深有体会，因为这个从12年到工作到现在6年的时间， 比较近啊。 你觉得刚刚参加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最重要的素质和品质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和最基础的，先是踏实吧。 踏实，嗯， 对，先专注于脚下的路。 嗯， 就是专注在，就是大家可能对自己的工作毕业了之后都有很多的畅想和期许。 嗯， 但是进入到一个实际的工作岗位中，一个刚才说过的落差和那种迷茫， 嗯， 那么迅速调整之后，首先第一个就是先专注于手头做的工作。 嗯， 把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对这个不管是哪一行业的这个行业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先了解清楚，我觉得这是首先的第一步。 嗯，那怎么了解呢？ 嗯， 是多看多听还是多跟师傅学？ 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同步都要做。 同步都要做， 对。为什么说同步都要做呢？就是多看多听，多看多学多钻研，其实是在不断的加深自己对工作深度上面的逐步的拓展。 嗯， 那么把自己对这个行业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嗯， 这些东西寻找出来，这是对，这是其实是不需要说找很多人去了解的这一部分工作，但是这只做到了我对自己这一块领域稍有了解而已。如进行到一定的阶段，你会发现你会受到很多的瓶颈和桎梏，因为你发现学到一定程度，为什么你会有很多的疑问。这个时候就需要多和身边的师傅学，多听多了解其他人的工作，然后才能把自己的宽度扩展起来。那么很多原来你在深度上面了解不清楚的东西可能会迎刃而解。 世宁怎么看？ 其实我是特别同意迟瑶刚才说的，就是踏实。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这个为人处事特别重要的，也是特别宝贵的一种品质。实际上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个工作岗位上，可能我们真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保证说你永远都在做跟你所学的是完全相关的。然后呢，也很难保证说你这一辈子都在一类岗位上，然后这个从头走到黑。然后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其实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学习能力。就是我们的可塑性实际上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先要有踏实，然后只有你踏实了，你才能够把你的这个学习能力和这种可塑性能够发挥出来。我们其实也能够在平时工作当中也能够看到或者接触到一些这个青年人，在这个刚刚走入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可能会对工作的内容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挑剔， 嗯， 然后呢可能又觉得可能这个工作可能觉得不能发挥自己所长呀，或者那个工作跟自己所学没有关联呀，或者不感兴趣啊等等。但其实我们往往在这个时候都会去跟他们去聊，就是说实际上谁也不能够保证你一辈子都做的是你感兴趣的事情， 嗯， 那实际上你有一个本领是说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所有的你现在正在做和必须做的事情都做成你的爱好， 嗯， 如果你有这个本领那才是最牛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踏实还有就是这种学习的这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有很强的这种学习能力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能够帮助你可能更好的走出我们现在特别流行说叫舒适区， 嗯， 啊，就是因为你在舒适区里面你总是用惯性的思维或者惯性的一些做事的方法然后去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这个能够真正自己大胆的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舒适区之外可能就是你的学习成长区， 嗯， 那么你可能就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思路，然后你的格局就会提高，那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一些这个东西在里面。 没错啊， 嗯， 兴许还会发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能力。 没错， 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在这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特长的啊。 对，嗯， 对吧，比如说哎，有可能我在统计这个网络数据上面， 对， 这个 有专长， 对，有专长啊。 对对对， 有这个可能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酒吧的房间已经来了13万人了啊，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美女，当然了有很多网友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给大家先说几个吧。咨询业务方面的这些网友们呢，我们今天呢是这样，回头让世宁啊回头给我们开个专场啊， 嗯， 这个我们抽时间在我们青年说里啊邀请移动公司两位员工来啊，专门就业务方面的问题呢这个来解答一下我们各位网友的问题啊，因为都刷屏了。这个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聊的呢是青年方面工作方面的事儿啊，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的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还有甚至还有说在某某地方信号不好的，这个回头咱们再聊啊。我先问一个吧，这蓝色港湾这位网友啊，他特别想问的是，其实在移动公司有方方面面的工作，不同的岗位，特别想问一下世宁，这些岗位又都是哪几大类，能够让我知道，我也想去报考移动公司。 哎呀，欢迎。 嗯。 我们实际上是公司里面按照我们自己来说哈，其实我们是分三大口，然后一个是市场侧，然后一个是网络侧，然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后端的职能管理部门，大概是这样三个这个类别。然后呢像市场侧呢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像我们做一些产品啊，然后呢包括像这个包括一些个人市场、家庭市场，然后这种政企市场等等，这样的一些做产品啊、做运营啊、定资费啊，然后去做这个比如说广告生产， 这是市场营销。 对，市场营销，然后里面也包括了我们分公司，我们北京有12家分公司，然后网络侧呢可能就包括我们从整个的这种网络的整体的这种布局运营，然后日常的维护等等的岗位也是非常多的，然后在这个后端的这个综合职能这个口呢，可能就是像比如像财务呀、战略呀、人力呀，然后这个党群啊、然后像采购呀等等，就很多这些方面的这个职位，就职位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们这个应该是说不管您学的是哪一块专业，应该都有适合您的。 没错。 我看到一个，这个是他说他是外地的一位移动的公司的工作人员，他特别想问问你们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他觉得前台和后台其实各有分工，但是他自己觉得前台有点辛苦，你怎么来看？ 其实原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发言权哈，因为我原来就是从前台， 而且这位也是一位前台，我估计是啊，不然不会这么说啊。 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呢，应该是说我们其实从现在哈，从因为我现在做团委的工作，可能能看到公司各个方面的这个信息，所以从总体上来说，我是觉得其实前台和后台都很辛苦，只是大家呢，因为在我们公司内部也是隔行如隔山一样，大家可能看不到，比如说大家有各自不同的辛苦，比如说我们在前台呢，可能我们就是像刚才提到的哈，比如说你在受理业务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压力，然后你可能会碰到一些这种客户的这种投诉或者是挑战，然后你可能会有压力，然后我们在很多的这个重大的这种业务营销的时候，可能营业厅里面人满为患，可能大家确实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前台替大家吃午饭，经常都是客户 十二点多说我还没吃午饭，然后我说哎呀，我说真不好意思，我说您知道我们的服务人员下午3:30能把午饭都吃完，所以说实际上就是前台确实是很不容易，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前台，我们就是在业务高峰时期，每个人去喝水和上厕所的时间我们都要掐表的，因为确实是营业厅里面有这么多客户，我们要尽快的把客户的这个业务需求处理完，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前台确实是很不容易很辛苦，这个我是深有感触，但实际上呢其实后台的很多部门，特别是一些网络测的部门，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比如说像我们，我们可能感受不到说你这个白加黑，或者是说感受不到你这个要上轮班的这种辛苦。但实际上就是，就是我们都知道，人的身体就是该休息的时候休息，然后呢该工作的时候工作，然后该吃饭吃饭，然后呢这个时候身体的状态才会更好。所以说，实际上在后台有很多的这个部门，特别是网络口的很多部门，我们的很多重大的网络的升级、网络测的优化，它在白天是不能做的，因为白天属于一种封网的状态，因为我白天如果做了，万一出现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可能会大面积的去影响客户的一些使用，所以呢后台部门他们最辛苦的时候其实是夜间，我们每天夜间从网络测会有很多人去做这个网络优化的工作，然后还有很多的人实际上是在夜间，比如说啊我们地铁里面的一些这个网络的一些保障，大家应该有感知，在很多年前可能地铁里信号并不是很好，但现在我们大家知道坐地铁的时候每个人都低着头在看手机，那就是说打电话已经不是问题了，我们都可以流畅的上网了，所以说实际上就是有很多这些工作都是我们网络测的一些这个青年人们，他们在别人都在熟睡的时候，他们就默默的然后自己在地铁里面，那你地铁里面没有车的，那你都是要走的，每天晚上都要走好多公里，然后去做一些这个线路的铺设和网络的维护，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是的， 所以说我们团委这块其实我们经常也会做一些前后端的这种跨部门的交流，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互相能够加深了解。 飞来一波为迟瑶点赞的啊，估计是同事啊。其实我们这个平台非常的开放啊，有很多的网友啊或者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线上的话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就行，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移动的两位优秀的员工，他们一个是在前台工作过，一个是正在后台工作啊。迟瑶，你在你印象深刻的这个，我看到很多的网友其实也有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在后台网络的网络端，尤其是在后台数据统计是一件特别枯燥的事情，在你的这种数据统计当中，你觉得你突然间统计的一个数据非常成功，或者说投入到了市场运营的这个上面有没有？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东西，而且真正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其实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枯燥，反而是需要看的东西和就是跟我这个数据产生关联的工作会非常多的面都会涉及到。 可是比如说如果数据每一天来的都很重复的话，岂不是就是一种机械式的工作了？ 我们在这里面更关注的是变化， 变化啊， 对，尤其是大市场这边的数据，它每一天，您说的这点特别对，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经验找到这个规律，所以才能在第一时间内去发现哪儿发生了不一样的情况，有的时候那个变化可能是特别微小的，那一个波动，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收入或者是流量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发生了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波动，我们都会去寻找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原因，是网络这块的影响，我们的容量的影响，还是说资费的影响，还是说有外来，就是外来的这种朋友在这个朝阳区或者是北京的这些区域有一些聚集，那附近的网络够不够承载， 这些都是你要统计出来，发现变化以后及时汇报出去。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也是对面向，比如我们也是给前台提供支撑的，比如说我们的营业厅，比如说我们在大家在街上能够碰到的这张合作的这样的渠道，还有我们的这种线上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北京移动客户端，那这些地方都会涉及到哪些业务是 客户们需要的，我们能把哪些服务，除了语音流量大家现在最就是普遍的以外，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看视频的应用啊，然后这样的应用能够把这种优惠的资费提供出来，然后这关键是这种东西要怎样的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提供给客户，那实际上是我们所研究的。比如说我们用什么样的一种营销营销吧，营销也好推荐也好，这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展现形式能够让形形色色的这样的一个客户们能够迅速的接受到。那比如说我们面向像您刚才说老爷爷老奶奶来，那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业务，那我们怎么样跟他说，还有就是带有看着就是有孩子的，或者是有这种看着像一家之主的，那这样的客户来需要有什么样的推荐，其实都会跟我们的数据分析产生比较直接的关系。 没错啊，网友美璇给我们发来一长段话啊，简单的说上两句，就是觉得青年广播青年说这节目每天听的时候都感到很振奋，因为每一天都会有各行各业的每一个行业的优秀的青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这个工作领域的故事。今天其实我们请来的是移动公司啊，说实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从一开始用 2G 啊，一直到 3G， 现在到 4G 啊，包括现在甚至流量不限量啊，随便玩随便用。包括我昨天我在飞机场，我的这个用自己的这个流量看那个视频都非常流畅啊，觉得其实时代在变化啊，我们的移动的速度也在变化，尤其是马上 5G 也要到来了啊，甚至车联网物联网这些这个新的形态都在发展啊。你们也是在移动公司的最重要的核心的岗位都在工作啊，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新时代如何理解新青年，是您先说。 好。我觉得新时代新青年这个话题其实现在是特别火的话题，特别火，特别是在去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应该是说我们大家其实全国上下都在去谈哈，说什么是新时代，然后我们作为青年人呢也会去想新时代的新青年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是觉得呢，实际上就是每一个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其实都有他不同的这种历史使命。你比如说像五四运动时期，那么他们的那个时候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使命，那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说我们付出的东西也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人家可能是这个甚至要付出生命和血的代价，然后来去这个为我们的这个民族和国家然后去做贡献。那我们现在呢可能生活在这种其实我们说和平年代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我们现在生活的很和平，但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我们很多的也跟我们一样是年轻人，也都是同样的年龄，但是他们可能是饱受这个战乱和这个贫困的这种摧残也好，或者是这种挑战也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来说，首先我们是觉得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其实是属于非常幸运非常幸福的，我们其实是应该珍惜和这个知足的，因为确实是感受到，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国家这个整个这个我们不管是从经济上然后从这种大国的地位上各个方面其实是跟原来相比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总书记也说，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就比以往的一代就是之前的这些这个前辈们就有离这个中国梦的实现更近。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新时代的新青年，首先我们从这个思想上，然后从这个理想信念上，我们应该是说是非常坚定的一代。因为我们其实是这个国家发展了这么多年，到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了，实际上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发展进步变化的一个应该是说是受益者，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对我们的新时代产生这种怀疑和不自信。然后呢作为新青年，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小然后到青年，然后慢慢的这个在成长变化。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时代的青年人，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要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有这种就是我们要这个 就做先锋吧，也就是说做先锋吧，虽然是说我们现在 因为年轻嘛， 对，因为年轻，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在这个社会当中要有更多的担当，应该要有更多的这种承担，应该要做出更多的这个成绩，然后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新时代，能够成为中国梦在这个实现过程当中的这种，除了我们要做受益者之外，我们还要做这种见证者，还要做建设者，还要做参与者，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新时代新青年的一个身上非常光荣的使命， 就是在新的时代要有全新的面貌出现，迟瑶怎么来看呢？ 我们平时公司这种团口啊党口也经常给我们会上一些比如十九大这方就是国家的这边政策的课，那么我们了解就像国家的对青年的这种要求，比如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那么我们其实也在想作为我们自己本身如何来面对这个这些要求和这个社会对我们的一些考验。我现在的切身的体会是，尤其是我毕业这些年，最深的一个领悟就是现在的社会变化的太快了，就是好很多的变化是基本上可能以前就拿咱手机来说，以前可能是三五年大家换一个，现在基本上一年半年，就这样的频率，这个社会和这个知识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是以这样的就是频率在发生着变化，所以我们现在青年人也是我自己特别担心的，就是如何能把这种能力的提升和这种自己的这种要求能跟得上时代变化的速度，那我觉得在心态上首先是要有一个拥抱变化的这样一个和接受新事物的这样一个随时保持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才能在这个比较复杂和不太确定未来会走向什么方向的这样一个就是科技的发展的这上面去及时的调整自己，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求，来创造更多的价值。 其实我觉得对于移动公司的两位青年朋友来说最重要的是提速，我觉得这个提速是伴着新时代的脚步去提速，尤其是我们网络的提速，在整个国家大发展的概念当中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每天都会邀请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在每一个领域都在用自己的这种青春还有崭新的面貌去奋斗啊，尤其是对于移动公司网络来说非常重要，也希望你们在工作当中发挥自己更多的力量啊，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好吗？ 谢谢张老师。 谢谢 啊，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我们的这个魔力 music 啊。当然了，明天早晨的8点，青年说如约会和大家相聚。希望大家早晨8点的时候，在开车的路上打开旋钮，调到 FM98.2，收听我们青年广播的这档良心奉献的节目。当然了，如果在有 WiFi 的情况下，趁着这个时间还富裕的时候，可以打开网络，然后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明天再见吧，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我们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